九六九，听资讯。 平昌冬奥会闭幕式25号举行，冬奥会正式进入了北京时间。习近平通过视频欢迎全世界的朋友，2022年相约北京。景点九六九，责令带你听资讯。截至25号，全国31个省市全部建立起完整的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4号决定，延长股票发行注册制授权期限至2020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北京等11个热点城市的新房价格低于去年的同期，一线城市的首县房价负增长。公安部呢完善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新增自助处理非本人名下的机动车交通违法的功能，遏制黄牛买分卖分非法牟利。今后3天，北方多冷空气活动，内蒙古、吉林、河北等地有4到6度的降温，吉林、辽宁、内蒙等有中到大雪，局地暴雪。教育部呢近日发出通知，呼吸道传染流行病地区学校可减少或停止大型的室内集体活动。宁夏提高对见义勇为无记名保款的赔付标准，见义勇为者最高可获得90万元赔付。伍佰写给苏慧伦的这首歌曲《被动》，如果你想要找一个狂野又柔情的音乐人，可以去听听伍佰的作品。 这首歌曲写给原来还是少女的苏慧伦，显得毫不违和。当中最让人感动的部分在于歌词的内涵：我渴望见你一面，但不会主动要求，不是因为撒娇，而是因为唯有两情相悦时，相见才充满意义。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 Beyond， 曾经拥有。 阵阵冰冷的风吹过来，只感觉只有我能了解，多少往事在心里打开，就像在呼唤我的悲哀。浮现的记忆中几多沉醉的爱情，无奈这一本成了伤害。拥有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国每年因室内装修污染致病数万人，新家具普遍残存甲醛苯。天空雾霾科技应用世界先进粒子分解技术应对室内装修污染，现九六九听众可免费检测甲醛一次，活动截止3月31号，申请电话010-6021-9900。010-6021-9900。

十三岁以一首《小螺号》红遍大江南北，清新纯美的演唱风格开创了流行音乐的先河，成为中国流行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演唱的《妈妈的吻》《熊猫咪咪》《酒干倘卖无》等歌曲，更是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的经典之作。969艺人馆特别推荐著名歌手陈琳，这位活动明星林志玲969职业专线1381001969。 痛并快乐，快乐着，狠狠且爱且狂。痛并快乐，快乐着，不离不问啊不想，恨极深爱，爱极又伤痕，爱从哭得最甜蜜来。痛并快乐，快乐着，狠狠且爱且狂。痛并快乐，快乐着，不离不问啊不想，恨极深爱，爱极又深恨，爱从哭得最甜蜜来。已经过去，人是复数，心是单数，浪漫复仇不由 痛并快乐着，来自于齐秦1995年的同名专辑主打歌。一直以来，很多听齐秦的歌迷都把这张专辑看作是齐秦音乐的一个分水岭。他们认为齐秦从这张专辑开始变得更加的商业化，虽然取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但同时也丢掉了之前的许多个性，包括歌曲和编词的风格都有明显的差异。而具体的情况究竟如何，可能也只有当时的歌手和创作人才能知晓。接下来这首歌曲，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朦胧之间，仿佛我又看见你的脸，

流动，感触有如潮水般汹涌。若是情未动，请跟我哼着悠悠的瑟瑟风，于今晚悠悠的想我入梦中。是情未动，请跟我哼着悠悠的瑟瑟风，它可以悠悠将真爱为你送。

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戴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让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让所有业障被原谅。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人社部的副部长尤军表示，中国呢现有农民2.87亿，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人社部将努力在2020年基本实现农民工工资的5000薪。经典九六九，责令带你听资讯。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了最多跑一次清单，纳税人办理清单范围内的事项，在资料完整且符合法律受理条件的前提下，最多只需到税务机关跑一次。教育部呢近日印发了通知，要求坚决查处中小学教师诱导或逼迫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等行为，一经查实，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直至取消教师资格。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印发规定，要求呢坚决防止和纠正犯罪嫌疑人假冒精神病人逃脱法律制裁和普通人被精神病而错误强制医疗。国家发改委近日表示，今年呢将重点支持 5G 规模送网建设及应用示范工程，至少在5个城市开展 5G 的网络建设。交通运输办公厅近日印发管理办法，明确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所接收的运营信息数据，在线保存期限不得少于6个月。国土资源部近日印发通知，确保到2020年，全国永久基本农田的保护面积不少于15.46亿亩。中国拳手邹市明近日在美国洛杉矶获得了世界拳击理事会颁发的最高成就奖，也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亚洲人。 最近的《舌尖》系列的纪录片更新了，从乐山的麻辣烫、云南腾冲的稀豆粉，到天津的煎饼果子，再到西安代代相传的水盆羊肉，各种啊是让人看的是口水直流，恨不得是马上试吃大饱口福。那么你心中的哪一款食物最为诱人呢？也来说说你家乡的哪些特色菜肴值得推荐。来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积极参与留言的你将有机会获得由酒仙网提供的红酒礼品券两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心跳乱了节奏，梦也不自由，爱是个绝对承诺，不说，撑到一千年以后，放任无奈淹没尘埃。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哦，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哦，所有一切你要的爱，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望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别难道一千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